好，好快嚟到第三節啦。咁就好啦，剛才我哋阿 Percy 同埋阿 Shana 或者我都有分享过少少对生命接近生命唔系接近死亡嘅经验啦。咁好啦，其实当我哋无时无刻都会面对死亡啦。咁其实好啦，简单啲啦，就係、是、我哋点样去面对呢？剛才我哋讲过啦，好大个主题就係平常心啦，尽量做到平常心啦，但係因为人嘅情绪嚟嘅人啦，大家都有情绪㗎嘛。同埋可能係至爱亲友而睇住佢喺我哋隔篱，日渐个身体或者系变差啦，或者觉得佢有啲痛啦，或者有啲唔舒服咧，其实我哋都会唔开心嘅。即系虽然大家都话尽量平稳嘅心境去面对佢啦，咁或者阿 Shana 啦，咁你会唔会有一啲另外一啲嘅经验分享可以俾翻啲听众咧？ 即时 其实你之前同我讲过呢、我记得嘅，我呢个好好嘅听众嚟嘅。 好。 咁你记得，我记得你同我讲过，其实如果我哋真係諗唔到做咩嘅话呢，其实都唔使特别做啲乜嘢。即係其实我哋唔係返工嘅，要好勤力去做嗰啲嘢去令到嗰、那个嗰位亲友舒服。其实简单喺佢隔离捉住佢隻手，其实系咪已经可以有一个疗愈嘅影响呢？ 哦，绝对。即係如果你系即係可以有身，当你要离开这个身体那一刻，其实如果身边有个人可以陪住你的时候，好像刚才Percy 那个分享，那其实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你可以只是透过身体接触，你只是掂住那个人的手的时候，其实都给到他一种安稳的感觉。当你有个安稳关心的感觉而上路，整件事又是真的不同了。 是不是真的差好远啊？ 差好远。 因为我们習慣了翻工很勤力去做所有东西，我们要很扯啊，很努力去做所有东西。在周围身边每一个情况呢，我们可能都将这个想法呢是套了下去。但往往又好像 over 了，好像 Percy 刚才跟我说啦。那刚才 Shana 就说其实很简单，捉住他的手就其实他已经感觉到安全。 是 不是？ 是啊。 被爱就是这样。可能说有些亲友的话，得闲同佢抹下身啦，或者同佢去抹下面啦，或者又佢唔想倾偈嘅，系咪就或者其实就咁坐喺佢隔篱都 OK 噶啦。 系啊，你可以，你甚至唱首歌俾佢听都真系有帮助噶。 好似我咁五音不全都唱得 嘅。你好，即系好似细路仔，即系你想暗佢瞓觉嗰阵时候，你可以即系哼一啲歌啦，你可以甚至去可能同佢倾偈，讲翻啲你有几即系同佢一齐嘅片段，你有几开心啊？等佢带住一份开心喜悦嘅记忆而离开。 即系因为其实我哋个脑好多时不断咁样喺度 loop 一啲嘢出嚟噶嘛。当大即系尤其佢可能身体上面有痛楚啦，佢可能个脑出现嘅画面就系净系不断咁样加剧呢个痛楚。因为只是他的脑都想不到其他东西嘛，因为已经被恐惧啦，同埋痛楚去占据了他的脑袋的思考。咁其实你的建议其实都好好的，即是你哼下歌啦，其实就不论你哼的歌好不好听啦，讲真的你的出发点是最重要的，这个是能量治疗师跟我讲的，即是你的。 我想所有能量治疗师都会这样跟你讲。但是其实你最重要是真的发自内心地去做这件事。 系啦，即系以心去传你嘅意念出去啦。因为心系比我哋嘅脑袋强大五千几倍噶嘛。 系啊，我记得另外有一位老师，一位香薰治疗嘅老师，佢专系做同一啲癌症病人做一个善终服务嘅。咁佢就喜欢用香薰作为一个媒介，帮啲病人咧过渡。咁佢就会好多时会了解个病人喜欢啲咩嘢味道。咁譬如佢分享咗个经验，就係话嗰个病人呢，佢好鍾意煮嘢食嘅，咁又鍾意整蛋糕，咁佢好快就要离世啦，咁佢身边冇一啲嘅香薰油可以适合嗰样嘢，咁佢就走咗去超市场买咗个搵呢奶味嘅香味。咁佢就俾佢闻住呢个搵呢奶味嘅 香味。精油 係咪呀？唔係，嗰啲煮食嗰啲啦。 煮食嗰啲。 咁因为其实你香薰治疗其实讲緊你用味道。 是 咁佢就嗰、那个病人就係闻住 一个 满足系咪啊？ 系啦，呢、這个诶搵呢烂味好满足，谂翻佢煮嘢食整蛋糕嗰种诶、开心甜美嘅感觉，咁、微笑咁样就， 咁其实真系好好美丽嗰个画面， 系啊。系啊，其实死亡呢个过程其实可以好美丽，因为即系就翻翻去我头先讲我只我同我只猫一起经历呢个过程，其实嗰种嘅我可以甚至讲我有份喜悦喺度，咁嗰个喜悦系因为我可以同佢行到去嗰一步， 而佢好开心满足咁样去离开呢个角度，转去另一个角度继续生活。 我甚至觉得冇遗，即系我系好冇我冇遗憾啦，我觉得我完成到佢个心愿啦，同埋喺亦都喺我喺静修嗰时候打坐嗰时候联系到佢嗰时候，我知道佢个灵魂得到嘅疗愈，我亦都系好安慰，好安慰咯。 明白明白。Percy 咧 ，Percy 有咩建议？ 其实头先阿 Shanna 讲嗰、那个嗰样嘢咧 ，echo 到我谂起一件往事咧，就去翻我个老友啦，佢有癌症啊，又做咗开脑手术，咁佢都就嚟走噶啦。咁有一日咧，我再探佢啦。咁就走去買咗咧啲好貴嘅新鮮到港嘅無花果。咁、我哋好多時都食無花果乾，我哋冇食過新鮮噶嘛。咁都幾貴嘅，係有機嘅。 貴㗎，貴㗎。 咁啊，去到個話俾佢聽啦，哇！見到佢個樣好開心喎。原來佢咧呢一世人都冇食過新鮮嘅無花果，而都未見過真正嘅無花果咁大個啊，咩樣咁樣？喺呢個時候咧，佢嘅親人咧就喺側邊講啦，佢話：哎呀 ，Percy 留翻你自己食啦，咁貴。 點解佢唔食得啊？ 佢话咁贵，你唔好俾佢啦。咁好似感觉上好似觉得佢嘥嘢咁。咁跟住咧，即系好嘥料咁。跟住我就觉得，咁所谓啫，我买嚟俾佢食噶。咁我话咁一齐食咯，大家一齐食咯。咁佢就话，咁佢个亲人就话唔好啦。你哋两个食啦，你食一半好啦，唔好食晒啊。我话咁，跟住我个老友就话，佢食咗一个之后仲想食。咁我就话俾佢食咯。咁样我喺度谂紧，都唔系话心里边都唔系话佢就死啦，俾佢食都唔系咁，而系觉得。我哋其实平时在生嘅，即系未死之前咧，我哋都会有时会系咁样嘅，都唔对自己好啲嘅，硬系好多理由、好多借口咁样，唔俾自己一啲好处或者所谓鼓赏下自己咁样啦。咁讲翻即系譬如面对一个即系就嚟死嘅亲人啊、朋友啊咁样啦，我觉得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头先喺节目开始最初嘅时候，阿生头都讲过咧，就系有时会有个 anger 嘅，有时可能话点解我咁后生？就要去死，或者系我咁努力去 生活， 去生活咁勤力工作，有勤工奖啊，或者点样？我见到自己有呢个病，我好努力去同个病魔去抗衡啊！咁点解我都要死？点解系我即系 why me 咁样？ 系啊，好多人都咁 谂。咁我觉得其实可能佢啲脾气会发咗喺你身上噶。或者佢可能会觉得我就死啦，我中意闹就闹， 我理得你， 我理得你咁样，我都唔需要再俾面或者惊第时即系好相见啊嗰啲。咁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即系旁人咧，你都唔可以话系即系觉得好 take it personal 话，系咪我今次即系煮啲汤嚟真系咸嗰啲咧，或者 whatever？ 我觉得其实你系要有一个好大嘅爱去包容咯。 都系个爱嘅学习。 系啦，因为我觉得其实。表面上佢好似系闹你啲汤煮得太咸，但其实实际上佢今日只系提发挥，佢其实好多好多 anger， 即系所谓怒意。点解我要死？点解我咁努力都要死，或者咁后生要死咯？即系佢可能好多好莫名其妙嘅嘢，佢自己都唔知道。我觉得你无谓去怪佢咯。我觉得你要嘅就系一个包容，一个安静咯。你要知道佢真系唔系针对你啦。咁同埋，我觉得有一个字好好嘅，即系可能。好多人都会用，好多做即系呢个善终服务人都会用，就系、是、善巧。善巧嘅意思就系你有个善字啦，即系你系好心善、好诚恳。个巧就系你都有一个智慧，你知道佢闹你唔系真系闹你，佢只系想表达佢一啲嘅情绪。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好重要 咯。系啊，其实简单咁讲啦，即系会对应翻我哋头先第一二部分讲翻咧，其实就系、是、无论嗰个人系就接近死亡或者临近死亡，第一个正正常常会行会走嘅人，其实我哋可唔可以都当翻佢一个平常人？平常人当然佢都有佢嘅喜怒哀乐，喜怒哀乐，开乐哀乐，唔好意思啊，喜怒哀乐，同埋咧，其实佢都值得去开心，即系尤其佢被呢、這个病啦、煎熬啦、好多痛苦咁样咧， 我哋都希望将佢由呢个痛苦嗰个地方嗰度咧，带佢行远少少，系咪？感受翻呢个生命嘅喜悦同埋珍贵。即係其實呢個係好緊要，即係無論係透過阿 Shana 頭先講嘅香薰啦，又或者一啲身體接觸啦，或者簡單你喺隔離同佢傾下偈啦，唱下歌仔佢聽啦，或者請下啲好嘢去食啦。其實其實無論我哋做啲咩都好，其實即係回歸翻嗰句説話，就係真心用我哋個心去同當事人作出分享，其實最緊要。即系唔使话做到好漂亮，好大龙凤咁。其实你真心去同佢分享，即系可能佢有啲情绪会发喺你身上，其实都唔紧要嘅。即系我哋做咗我哋要做嘅分享俾佢，其实都已经尽咗我哋嘅责任。即系讲简单咁讲， 一个陪伴咯， 系一个陪伴啊。其实系咪 佢唔系孤单嘅，我陪伴你，我陪住你。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咧，佢爸爸即系濒死嘅时候，差唔多死喺医院嘅时候咧。去探佢，坐喺度又唔知讲咩好，因为爸爸插晒喉又讲唔到嘢。咁咪望住爸爸，望下咁佢自己都系即系可能翻工半路中偷啲时间去噶嘛。佢瞓咗喺爸爸隔篱。咁后屘咧，佢有一日咧就又系咁样咧，佢爸爸咧就示意佢咧瞓上张床度。 即 系爸爸都知佢攰，咁佢咪照瞓咯。咁可能即系有人行过会话。冇搞错啊！探病瞓埋一瞓啊！其实唔需要理人咯。其实后屘佢爸爸过身咧，佢自己好难忘嘅就系呢一刻咧。佢曾经喺探病嘅时候咧，你咪一个大男人咧，佢点可能即系自从佢即系长大成人之后咧，点可能有机会同爸爸一齐咁近嘅接触同埋瞓埋一张床嘅？尤其是中国人嘅父子咧，好多时都系唔表达自己嘅情感， 系啊，拥抱都唔得噶。系啦，我哋唔好 搞埋呢一个咁嘅情况。呢次嘅探病，佢系瞓咗佢隔篱。我谂佢即系到而家刻，佢都好记得同埋好珍惜呢一个 moment， 同爸爸瞓埋一张床。 系啊，其实真系，其实好紧要嘅。每一刻简单咁讲，就我哋都当为。最後一刻啦，珍惜每一刻啦。雖然呢個好老土嘅，基本上個個人都咁講啊，但係當我哋真係經歷過，即係人越大，經歷越嚟越多嘅死亡，就真係明白係真嘅，即係真係嘅。咁亦都係衍生咗我哋呢個題目出嚟啦。咁好啦，其實除咗呢啲嘅經驗分享，兩位仲有冇啲嘢想同大家聽眾講翻？ 我都想分享翻我爸爸離世嗰陣時一個療愈嘅過程。咁其實我都係一啲反叛青年啦，曾幾何時 睇你唔出啊？ 咁樣咧就係即係鬧又唔聽，講又唔應嗰啲啦。咁跟住所以好多好耐都冇同我爸爸真係傾過偈。咁到我爸爸離世嗰陣時，咁其實佢已經知道佢好似。接受自己系要离开， 佢都系患病嘅。 佢患病嘅，咁但系屋企人就当然系好努力咁样想去生存落去啦。咁但系心底里面我都知道，其实佢系要离开嘅。咁我只系想即系点样善用呢一个短暂嘅机会咧？咁我去探佢嗰阵时，咁我就问佢，我话啊，其实因为好多父母其实好少讲佢哋嘅过去，咁我就话。我话你不如讲下你嘅过去俾我听啦，你嘅童年生活啊嗰样嘢，咁我等可以帮你写低佢，写本书仔都好啊。咁跟住咁就我哋每次探病就系做紧呢一样嘢。咁就其实个唔系好多次嘅机会嘅啫，咁所以我嘅认知都系唔系好多，但系系比我一生里面系认知得更加多啦，同埋系即系和解咗一个关系，一个修补翻一个关系。咁所以系一个好疗愈嘅一个机会。咁我就覺得有時亦都即係如果可以，但係雙方面都有一個機會可以係修補一個關係嗰時，然後先至再去另一個體驗咧。咁其實係對個靈魂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階段。 係啊，其實阿 Percy 應該有嘢想講嘅。 我諗其實就係嗰、那個，我諗每個人咧，無論生死咧，佢都係想被接受啦。被真正嘅爱啦，咁我谂其实嗰啲人佢可能最一刻咧，梗系好多遗憾噶嘛，哎呀，有啲未做啊，我本来要带你去旅行噶啦，讲咗好多年都冇带咁样诸如此类啊，或者我本来点想买间屋俾你阿妈嘅点，即系讲一大堆嘢。我谂紧其实喺嗰阵时讲咩都冇用，因为佢真系根本系冇办法做到。 咁我覺得，與其佢遺帶住咁多遺憾去離開，佢可能好 sad。我諗不如就同佢講話，唔重要，重要嘅就係我哋而家同你一齊。 嗯， 我覺得就係真係要去接受佢，愛佢，同佢講話。雖然你而家係都唔得噶啦，咁你要去你嘅地方，但係問題。我哋家好想你系同我哋喺一齐啦，但我哋知冇办法咁样做啦。但有一样嘢我知道系永恒嘅，就系我哋之间嘅爱。咁我好希望你就带住同我哋相处个好开心同埋好真挚嘅回忆就上路。咁我觉得其实好似有一种系我接受咗你要去呢个事实，而你自己亦都要去接受，要去死啦咁样。 准备去另外一 阶段。即系我觉得你系要咁样咧，即系我有时。我哋唔捨得屋企人走，或者佢哋亦都会觉得佢哋都唔忍心走啊。咁而呢一个咁样嘅基本，都系一个基本嚟噶、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生死两相安呢样嘢好重要咯。即系大家，我又唔想令到你去得唔舒服，有啲嘢愣住。我亦都唔想你走咗之后咧，我又愣住你，我又好似成日都摆唔低咁。我觉得嗰样嘢其实系一个好大嘅学习，同埋一个好美丽嘅学习咯。 嗯，其实有少少嘢我都想问下两位嘉宾。中国人呢其实好多时呢就坊间有好多传说。我呢成日讲大话。我死咗之后呢就会被阎罗王勾脷筋啊。或者我会受到呢个十八重地狱嘅煎熬。咁、在于大家都有一啲经能量上或者经历上或者身心灵上有啲学习架。即系我，至于你嚟睇，其实究竟有冇地狱呢回事啊？ 我冇经验过，我答你唔到。咁但系我其实相信灵魂只系一个学习嘅阶段，从一个生命去另外一个生命嘅啫。咁最重要系即系你透过呢个生命里面学习啲乜嘢咯？我自己唔相信系有好多嘅惩罚喺度。咁样，所以有我谂有好多故事的形成，我不知道它的真假，因为我没有这个体验。但是我会觉得是想，即其实想只是告诉你听，你要做一个好的人，即不要可能不要讲大话，可能不要做坏人，好好地运用你的生命。 嗯，明白。阿 Percy 呢， 如果讲回西藏生死书的作者，他自己在藏传佛教的出发，他就是说其实是没有所谓什么大审判的。那個所謂審判其實是你自己自身去在你過身之後呢是重演一次你的人生過程。咁然後那個所謂審判其實是你自己，哎呀原來那時真的咁樣喎，咁樣對人喎。 Flashback。 其實是你自己的 flashback 嚟㗎。咁我亦都去做過一啲有啲卡人你哋都經歷過貧死啦，咁我自己亦都經歷過貧死，即係死咗之後又發返嚟。一个好短暂咁样，咁其实都系冇审判嗰样嘢嘅，而只系有一个人生嘅过程嘅 playback 咁样。咁但系都好嘅，其实可能我哋有时咧唔觉意，即系令到有啲人系讲咗句说话啦，令到对方系摆到明系窒佢噶啦。咁其实可能对方嗰、那个唔开心咧，比我哋期望嘅系多好多倍，而我哋系唔知嘅。咁当喺做 playback 嘅时候咧，我哋可以感受到对方嘅感受，咁于是我哋先就可以好第一身咁样知道咗，哇！原来嗰句嘢好重噶，咁样咧，即系我觉得其实只系一个好似系你完成一个课程啦，大家讲翻啲功课出嚟吓，由第一课开始讲翻你边度做咗啲乜嘢，做咗啲咩后果，咁我觉得其实系一个检讨。而多个系一个哇，又地狱啊，又判官啊，咁样 系啊系啊，恐怖噶嘛。 所以其实系唔需要咁紧张同埋咁担心呢样嘢咯。 咁你个贫死，我系八卦，你头先冇之前冇同我讲过嘅。咁你有依家快分享多少少得唔得？ 系咪可以有一集只讲贫死？因为其实我嘅贫死都好多嘅经验嘅。咁但系我觉得就 我开多集俾你， 就因为我死得多啦吓。咁所以我自己一啲都唔害怕死亡。咁但係其实每一次当喺死亡死到临头嘅时候呢，我都觉得自己无憾啦。咁当我每一次觉得好无憾嘅时候呢，又死唔去㗎喎。 哦，又真係几 咁所以阿山埋有时就会讲笑囉，佢话你又想啦，大把嘢俾你做啊，你又想即係咁快离开。 你都未同我开够十集节目，你咁想死。 我就喺度諗緊，既然我已经去过嗰个地方，咁我就唔 会即系会担心。当然好多人就同我讲话，你系咪见到隧道啊？你系咪见到光啊？有啲人就话系咪你幻觉啊？咁有啲即系好理性嘅人就话点啊？咁我谂紧，其实我第一次濒死之后咧，我抄翻好多资料咧，我先知道原来咧系喺美国好多人都有濒死经验啦。咁香港我嗰阵时都知道有一个Death to be me 一个作者咧，一个印度裔嘅香港出世嘅人咧，佢都系试过濒死嘅。咁嗰阵时都未开始写书嘅，咁我都知道哦，原来都有个咁嘅经验。但系好多时啲人系点解冇讲咧？就系、是、哇，咁你觉得好怪鸡嘅，真唔真啊？咁，但系我觉得而家好事就系、是、原来好多人都有个咁样嘅即系灵魂出体啊，或者系濒死嘅经验啦。咁大家就可以觉得可以好坦白啲去将自己的经验去分享翻出嚟咯。 是啊，因为我都有留意过呢方面嘅唔同嘅分享嘅，无论外国啦或者东南亚啦，都有唔同嘅书系关于，尤其台湾都好多嘅，就系讲呢个濒死嘅经验，好有趣嘅、哦。佢哋个个讲咧，其实都系相类似嘅嘢，就系话系一个 flashback， 好快嘅 flashback， 好似你喺个电影院度睇翻自己嘅一生咁样。咁当然有一啲系导赏员啦，简单咁讲。佢会系俾你睇翻你嘅一生，由你嘅出世嗰一刻开始，至到你啱啱呢个濒死嘅经验，呢个边缘咧咁讲，就系、是、flashback 翻。通常都系咧，其实就系问翻佢，你有冇嘢系后悔啊？你想唔想继续生存落去咧？即系通常嗰一刻就会系个个都系问呢个问题嘅，即系好搞笑嘅。无论你咩问咧，佢哋噏嘅嘢其实都好类似嘅。咁所以就渐渐令到我有啲安心，就係话我唔使俾人勾脷筋嘅应该。咁又或者我唔会俾呢个十八层地獄嘅火煎熬嘅。即係调返转，其实佢哋讲返其实都会系一个比较理性啲啦，开个学习啦，大家都系同学。而呢、這个喺呢个同学嘅学习嘅过程，我哋学到啲咩呢？有冇啲咩需要去继续去努力呢？其实就系咁简单嘅，即系其实我都好中意有呢啲咁嘅报，即系咁嘅分享啦，令到我哋对死亡嘅恐惧咧系减少咗好多。 嗯， 其实嗰个咪就系、是、正正就系如果你对死亡有多啲正面嘅认知嗰阵时候，你咪少咗份恐惧咯。咁就系你带住嗰一个嘅心情，嗰、那个情绪就好造就你个经验。可能你嗰个十八层地狱嘅经验，佢可能性就系来自你内心嘅恐惧咧。可能担心我会受到惩罚咧，可能觉得啊，我曾经做一啲嘅嘢做得唔够好喎。 嗯。 咁但系如果我可以珍惜死亡，亦都会珍惜生命嘅时候，基本上呢个机会系会减低咗好多，咁所以都未必需要咁担心咯。咁我就唔算叫做有个濒临死亡嘅经验，我都有啲接近嘅经验嘅。咁嗰个感觉其实都唔系一啲令到你系好觉得好恐惧嘅一啲经验嚟嘅，反而我觉得系好安稳嘅。 嗯，反而就觉得之后试过嗰、那个当其时。就会觉得好安稳， 系啊，系系一个好安稳，同埋即系好似有有系啊，系一个好安稳嘅感觉，即系唔惊嘅， 唔惊嘅。咁其实就睇翻我哋嘅情绪点样影响我哋嘅制嗰个叫咩实相啊，系咪？简单咁讲，即系佛家、道家啲嘅就系实相。简单就系其实我哋情绪影响我哋嘅遭遇啦。基本上就系无论你生健健康康嘅一个人，我哋嘅情绪都会影响我哋嘅际遇。咁当然一个身体好虚弱嘅人、病紧嘅人、濒临死亡嘅人，其实佢嘅情绪都会影响翻佢之后嘅遭遇。即系佢之后嘅遭遇，可能就系我哋未必再生嘅人，我哋喺呢个角度其实未必睇到嘅。咁但系都会影响佢下一段路嘅路程啦。咁所以其实一路好走呢个四个字咧，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好实用噶。我系真系请佢好好地行佢下一个路程，唔系话佢就人死灯灭就乜嘢都冇。即系其实呢样嘢，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咧，尤其中国人啦，可能即系外国啊，佢哋有。太多唔同嘅分享，可能佢哋嘅睇法同我哋有少少唔同，但尤其中国人就好多嘢都系收埋咁样噶嘛，大家都有啲嘢唔想俾人知嘅，或者唔想俾人知道我几咁伤痛啊。咁其实今集呢个节目咧，亦都系带出嚟嘅目的咧，其实简单就系希望大家系勇敢啦，豁然啲去面对死亡呢件事啦，即系同出生系一样啊。即系我哋嚟到呢个世界，其实系一样，佢只系转咗去下一个角度啫。咁两个嘉宾其实仲有冇啲咩嘢想同大家听众再分享一下咧？ 佢两个拧晒头啊！ 我惊嗰日我哋讲唔完， 系啊，因为系可以没完没了咁样 嘅，没完没了，我惊你收唔到工。 系真系多谢佢两个，实在太好啦。 同埋即系，我谂其实诶，唔系嗰个死亡，唔系单单系会经历死亡嗰人咧，同埋系身边嘅人都同样需要去有个对死亡有个新嘅认知，因为好多时留喺度嘅人，其实嗰个伤痛系好大。留喺度嘅人其实有好多嘢系要继续疗愈，反而我真系有少少觉得走咗嗰个系已经收工啦， 唔系佢转去做另一个，佢转做另一 台 戏， 离开咗啲学校啦， 佢做另一台 戏啦，离开咗学校啦， 但系我哋仲要继续我哋自己台 戏，我哋留班啦吓，或者毕唔到业啦咁。 系啊，咁你点样可以？去帮你自己去过渡这个过程呢，在里面怎样可以透过这个的经验去帮更加帮到你自己帮到身边的人，怎样珍惜你自己的生命呢？ 是啦，咁其实都会系同呢个我哋自己嘅内在智慧有关啦，咁亦都系等于无忌下地带啦。咁Percy 仲有冇嘢想讲？ 我諗我妈妈呢，佢好鍾意睇孔孟嗰啲古书㗎。咁我亦都好鍾意成日讲一句说话，佢口头禅。而后尾佢过身之后呢，我妈妈系基督徒嚟㗎，喺佢差唔多临死嘅时候佢信嘅。咁我喺佢追思礼拜一亦都系写咗呢一句嘢呢，喺佢嗰个长刊度嘅，就系、是、未知生焉知死呢。咁其实我觉得呢句嘢嘅意思就系话，我哋反而真系要理解多啲 生命 过好我哋嘅生活。 嗯， 咁样其实就好似 Exactly 头先即系嗰个本书个作者所讲咧，就系、是、如果我哋连生命都冇过好，冇了解清楚嘅话，哇！突然间死起上嚟，我哋真系一嚿云咯。 系啊系啊，呢个好紧要。多谢个两个嘉宾嘅建议啦，同埋嘅分享。咁我都提翻先，提翻大家，其实如果对呢集有咩意见，或者你自己有咩分享呢，你都可以留言喺 YouTube 度啦，又或者 send email 俾我啦，又或者俾 Percy 都得嘅。我都会将 Percy 嘅同埋我自己嘅 website 呢都会挤返落去 YouTube 嗰度啦。咁都系嗰句啦，其实呢个系一个互动嘅节目嚟嘅。咁唔好諗住淨系我啦，或者淨系一啲嘉宾去分享。我都希望你哋听咗我哋嘅呢一集嘅节目之后，其实你有咩感想呀，或者你嚟緊又或者你会唔会有啲新嘅主题呀，你又想知道多啲呢，咁我都欢迎大家再同我一起去分享返，因为有你哋嘅参与呢，我哋呢个节目先至会成功嘅。咁今日嘅时间呢就已经超晒标啦，三 part 呢其实都差唔多够时间，第三 part 都差唔多够时间。咁我再次多谢阿 Shana 啦同埋 Percy 先，咁可能喺不久嘅未来呢我哋会再见面嘅，再听到佢哋嘅声音先啦。咁当然你哋嘅反应都系好紧要啦。咁就多谢各位先，咁我哋同各位讲再见啦。拜拜， 拜拜。